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，凤凰眼第十集。原来神棍之前听江恋电话里那意思，觉得凤凰右眼这条线怕是要搁置，搁置就搁置吧，他也没办法，就凭他一个人连棺材板都掀不起来。他都已经悻悻睡下了，辗转反侧间又腾地坐起来。 不对呀，我还是应该现场观摩一下的，直播和照片哪里比得上亲眼所见呢？万一这干人第二天一早就撤回来了，那我岂不是连看都没看上一眼？再说了，亲眼得见，心灵受到震撼，没准我又能做一个梦呢。一梦我梦出一大结局，这得省大家多少事儿啊。 于是又喜滋滋爬起来，一下午休整已经可以下地了。神棍拄了登山杖去找营地的负责人，三重连绊有要求，负责人不敢怠慢，赶紧安排人陪同，又向那头打了声招呼。连线的人说，孟千姿和陆三明都刚睡下，不敢去叫。不叫就不叫吧，等醒了再说也不迟。这位三重连绊就是去观摩一下，又不是要翻江倒海。负责人便派了几个山户一路陪同，还吩咐说遇到不方便的地方就背着神棍走，反正他干瘦干瘦的，没什么分量。出发时天还好好的，中途开始落雨，到营地时大雨如注，电闪雷鸣。几个人带着神棍找到地坑，那儿有两个山户值夜兼守棺材，正窝在临时搭救的遮雨棚里，看棚身随着风雨摇摆着。神棍先围着前两口棺材转了两圈，没研究出个头绪来，又提出要下地坑。职业的山户对地坑还是有点忌惮的，但话又说回来，除了那怪异的刮擦声，这青铜盖子没什么特别的。而且之前所有人都狼狈地爬上来之后，江恋还一个人在下头待了好久呢，也没见出什么事儿。更何况三重连绊上赶着八戒还来不及，谁还拦他呀？于是很快放行，但职责所在还是嘱咐神棍： 神先生要保持安静，绝对不能大喊大叫或者敲打踩跺。 神棍也有点紧张，点头如捣蒜。陪着神棍同来的山户便笑那职业的小题大做： 你看看这打雷下雨的，就算敲打踩跺也听不见啊。 答话的人自然不会讲得这么详细，三两句话交代原委，但孟千姿还是听得心焦。 那他都下去干什么了？ 没干什么呀，神先生平时很守规矩的。 当时职业的便把遮盖的帆布掀开了一角，用绳子把神棍放了下去。安全起见，还有一个山户也陪同着下了。本就是晚上，又遮了帆布，下头黑洞洞的。神棍带了个头灯，山户拎了个射灯。虽说有帆布遮雨，但水是无处不渗的，加上底下泥壤松动，整个青铜盖上已经浮了层泥汤。神棍在下头小心探看，轻手轻脚从这儿走到那儿，为保存资料还小心地掏出手机，不时打个亮，拍个照。上头几个人看了一会儿就倦了，加上大雨砸头，搁谁都不是舒服的事儿，于是又缩回那遮雨棚里，寻思着看到射灯往上打信号的时候再过去把人拉上来。头一声震响出现的时候，几个人还抬头看天来着。 嘿，这雷可真大，明明滚在天上，却带的山谷和地面都震动了。 但自然界的雷声总是有间隔，而且有闪电做先兆，那震响却轰隆轰隆，如同战鼓。而在这种声音的遮掩下，人的喊叫声是听不见的。几个人纳闷了几秒，突然间毛骨悚然。 这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疯狂撞击青铜盖吧。哎， 几人面面相觑，几乎是同时反应过来，拔腿就往地坑边冲。还没进前呢，就听见砰的一声碎裂震响，那块大帆布被底下急冲起的碎木板和尸骨给兜上了天。而等几个人冲到坑沿边，打开手电看时，原本的那口棺材已经被强力冲得四分五裂，止于棺材大小的黑森森的一个洞。神棍不见了，坑底只剩下一地碎木尸骨，一口破碎的射灯，以及那个蜷缩在角落处目瞪口呆、瑟瑟发抖的山户。所以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得问那个山户了。可惜的是，那个山户也没法提供很多。 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一切都很正常。 当时神棍蹲下身子看脚下的青铜盖，他则立在边上帮着打光。突然就是轰的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自下而上重重地撞在了青铜盖上。他猝不及防，射灯险些脱手。神棍一脸莫名地看他，还以为是他不小心碰到了什么。 哎，你干什么了？ 我打光啊。 说话间又是一下震响，那震力透过青铜盖，只把人的腿都给震麻了。这一下傻子都知道青铜盖底下有东西了。更吓人的是，那冲撞还在继续，而且每一次都响在不同的方位，也就是说那东西在从不同的位置试探着想上来。这要让他撞到了棺材底那还得了，别处是青铜的，棺材可是木头的。 走走走！ 说话间，两人跌跌撞撞飞奔到锤声前，向着上头疯叫。可惜了，天上雷动，脚下震响，人的喊叫声直如细丝，压根儿就听不到，只能往上爬了。那山户还算舍己为人，在下头拖着神棍的屁股把他往上推举。然而神棍并不是爬绳的料，手忙脚乱，力气使了不少，才上了一米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轰然一声碎响，那棺材四下碎开，同时有一股巨大的腥臭味和风声自背后袭来。那山户本能之下向着一侧闪躲，挎着的射灯也咕噜噜滚落在地上。天上没亮，下头漆黑，射灯的打向又偏了。他只看到有一道巨大的黑影直冲向自己刚刚所站的方位。好在神棍已经往上面爬了一点，没有直接受到冲击，但那东西大概带到了绳子，一扯之下，贴壁的锤绳向着坑内荡开。神棍抓不住绳子，直摔跌在地上，那东西旋身而走，看情形又要向神棍发动攻击。按说今天接连几摔，神棍早就应该爬不起来了，但求生的欲望使得他动作居然敏捷起来了，撑地爬起，一瞥眼看到那黑影当头照来，喊了一声，慌不择路，向着前方就跑。那山户随身是带了把匕首防身的，但那黑影体型如此之大，挥舞匕首上阵简直儿戏。慌乱中他也顾不上什么了，手脚并用爬到射灯边，一回头眼见那东西就快要追上神棍了，不及细想，一甩手把射灯狠狠砸了过去。然后只顷刻间发生了两件事儿：一是神棍突然脚下踏空栽了下去，原来他黄急之下已经跑到了棺材破口处却不自知；二是射灯的光在半空翻转，翻转间山户看到一条覆满鳞甲的肉尾当空甩来，瞬间就把那个游在空中的射灯击得粉碎。再然后那个东西也自破口处急窜而下，只交结间就已经消失了。只是听人讲述就已经觉得惊心动魄了，当时的场景还不知道要紧张凶险到何种程度。孟千姿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这才注意到陆三明他们已经赶过来了，貔貅还为他撑起了一把大黑伞。大家都自发的没敢下坑，当初只是一点刮擦声就已经人人如惊弓之鸟了，而如今满坑白骨的还多了那么个阴森森的洞。江恋蹲在坑边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抓住坑沿的锤绳滑了下去。孟前子一惊，赶紧上前去看，就看见江恋一路避开骨架走到那个破口边，打着手电往下照了一圈，然后两手撑住残存的棺沿如撑井壁，侧头听了片刻，抬头看上来，对着孟千姿摇了摇头，表示没有消息。 没消息也许是好消息吧。 孟千姿强迫自己要往好处想，尽管内心深处他觉得神棍可能已经横死了，在地面上都没能逃掉，更何况是进了那东西的老巢呢。江恋重又上来，径直走到孟千姿身边，低声说了句， 至少20个人 啊。 棺材里的尸骨，光是头骨我就数了20个，那个棺材里至少堆了20个人。 任何棺材都堆积不下20具尸体，所以应该是等尸体白骨化之后，化整为零填装进去的。不过孟千姿最关心的不是尸骨，她喉头发干。 那个棺材下头是什么？ 看不清楚，太暗了，只知道是有水，我得下去看看。 没等孟千姿说话，江恋看向那个陪着神棍下坑的山户，问道， 那个东西是什么？你真没看清？ 我可算是唯一目击者了，虽然提供不了有价值的线索，真没看清，当时太暗了，整个过程也就几秒钟，人又慌里慌张的。 没事，那种状态下看不见是正常的，能想起什么说什么。你说那东西巨大，是竖向的大，比如说熊那种，还是横向的大，比如说蛇呀蜥蜴那种？ 横向的，像大鱼那种，窜得也很快。 嗯，但是你看到了它的尾巴，说是长满鳞甲，应该不是鱼尾巴吧？ 那肯定不是了，不是鱼，是爬行类啊，不，两栖类的那种大。它窜下去追神先生的时候，我听到很大的落水声，能在水里生活，那应该是两栖类。还有，真的是特别大，腥臭味也重。 看棺材底的破口就知道了，小不了。千姿，帮我准备一些工具吧，我下去探一探。 孟千姿沉了脸，你休想三个字几乎就要破口而出了，又忍住了，在这么多人面前给他点面子。 借一步说话。 说完接过貔貅手中帮他撑着的伞，大踏步往外走去，江恋也撑着伞跟上。走开了一段之后，孟千姿突然立住，旋即转身硬邦邦说了句， 不行，不可以，我不同意。 江恋觉得自己怕不是有点受虐倾向，平时别人温温柔柔跟他说话他从来没什么感觉，但孟千姿这么疾言厉色，他心里反而挺舒服受用，还想老实听话。孟千姿绷着脸， 如果伤亡已经发生，那伤亡就必须控制在他这个医上，我也很想救他，假如他现在就在洞口挣扎，我会用尽所有的方法施救，但现在下头没动静了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他说不定已经被啃吃了，那东西还在下头潜伏着，谁也不准下，厉害的装备没有来之前谁也不准下。 如果现在失踪的不是神棍，是你大娘娘，你也原地等装备？说真话。 如果是我大娘娘，我心里10000个想下，但我更加不能下，长辈走了，山鬼的担子在我身上，我会原地等装备，但我不拒绝敢死队，有山虎在明知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请愿的话，我会同意。 好，第一，我不是山鬼，可以不听你的命令，第二，我自愿去当神棍的敢死队。 好，好。 说完了撇下江烈转身就走，走到中途时吼了一句， 陆三明 在， 他要什么就给他提供什么，只在地面上尽力协助，地面下看他的命了。 山鬼这一趟所带的装备有限，江恋也提不出更多的要求，他只要了个山鬼箩筐，另外请山户架设了个简易滑轮，这样遇到危险他在下头三阵绳身，山户就可以紧急把他拉上来。等待的时候他又去找了孟千姿，孟千姿坐在先前职业人搭设的遮雨棚里，周身一股生人勿近的气场，察觉到江恋过来了，很快侧过身子偏了脸不看他，但既然没遮住耳朵总还是可以听见的。江恋在遮雨棚边蹲下身子， 千姿，不是要跟你对着干，我其实也是赌一把，神棍有50%的几率已经死了，还有50%的几率活着，而如果他活着，营救时间的早晚就很重要，早一天早1个小时甚至早1刻钟，结果都会不太一样。 你不好吓，你一吓那些山户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拼命陪着你吓。这儿的人中只有我最适合吓了，而且有充足的理由。我是在为美莹找箱子，我这条命是可以搭给她的，而神棍又是整件事情的关键。她如果没了，光靠美莹在昆仑山撒点血去找估计没指望。所以去找神棍，一半是朋友情谊，一半是自己的私心。救他就等于在救美莹啊，万一丢了这条命，我也是丢在了帮美莹找箱子的路上，算是不负承诺，也不负干爷。哎呀，总之我会特别小心的，我还想将来跟你下玄胆风林去喂小白猴呢。 说完了抬眼看孟千姿，他还是没动。 行了，我走了。万一我真的出事了，我会记得这最后一眼你给我看的是这么漂亮的后脑勺。 江恋起身往外走，走了几步似有所感，下意识回头，这一下看到的不是后脑勺了，孟千姿正恨恨地盯着他。 说那么多婆婆妈妈的，我没让你去吗？没吩咐人帮你吗？ 是让了，也吩咐人帮了。我还以为你要让我多加小心呢。 简易滑轮就架设在棺材破口边，方便人下坠，但操作牵引点却立在坑壁边，而且两个操作的山户身上都有绑绳，这样一旦出现情况，他们可以拼命拉江链，上头的人也可以拼命拉他们。孟千姿站在坑沿处看江链寸寸下降，那一句小心呢就在嘴边，然而直到江链整个人都下去了都没找到机会说。他垂下的手死死揪住一边，问身边的陆三明， 我没有派人下去救神棍，是不是特别冷血啊？ 哪儿啊，您硬派人下那才是不负责任吧。那东西那么大，我们手里只有山铲匕首，而且这是地下水里，不是山鬼的场子，大家要是硬上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。 陆三明多少揣摩到他的心意，孟千姿环视了一眼四周没吭声。 如果不是身边跟了这么多人的话，我也想下的。 一入关下，压抑非常，黑的也更浓重，脚底下的水却泛着极亮的光。江恋屏住呼吸，只慢慢地推开手电四下探看。怎么形容呢？这棺材像是镶在房顶上的，破棺之后底下是一个屋子大小的空间，但这屋子是呈环形的，环壁上似乎还开了不少不知道通向何处的甬道。江恋没来得及细看，只是猛然间把手电停在了正对面的环壁上，那上头居然有密密麻麻的刻字，而且第一行打头的那三个字就是段文熙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